攻读《德撒洛尼前书》第三章。为此，我们不能再等待，就决意独自留在雅典，而打发我们的弟兄和在基督的福音上做天主仆人的地卯德前去，为在信德上坚固鼓励你们，不叫任何人在这些困苦中受到动摇。你们自己原也知道，我们是注定要受苦的，因为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已给你们预言了，我们将遭受磨难。你们看，现在就发生了。为此，我既不能再等待，遂派他去探习你们的信德，怕那诱惑者诱惑了你们，而使我们的劳苦等于白费了。现今，地卯德从你们那里回到我们这里，对你们的信德和爱德给我们报告了好消息，并说你们时常想念我们，渴望见我们，好像我们渴望见到你们一样。为此，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磨难困苦中，因了你们的信德，由你们获得了安慰。因为若是你们在主内站立稳定，我们现在就能活下去。我们为了你们的缘故，在我们的天主前甚为喜乐。对这一切喜乐，我们能怎样感谢，好为你们称谢天主呢？我们唯有黑夜白日恳切祈求，未能见到你们的面，未能弥补你们信德的缺陷。但愿天主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铺平我们去你们那里的道路，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和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满意，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，好坚固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，与天主我们的父亲在圣德上无可指摘。